穷尽的温柔，宇宙是难言喻的爱，这笑能共你走到片刻静下来，云为何把月掩盖，星听说能浮现出将来，说每段缘分尽登载，晚风难道你真可以肯定未来，谁是谁一生所爱，曾经你为我为我痴，谁知我又在又在改，仿佛无从避免的意外，如今我为你为你痴，如果你又会又会改，未明白这些可是真静悄的期待，从此我为你为你痴，从今我望在望在改。